iPhone 又出新嘢啦，大家撳爆咗个 F5 未呢？一向爱国不爱党嘅强国新闻者主持都蠢蠢欲动，希望可以福有油鸡，帮助强国嘅弱小家庭同埋社群合理价钱购买 iPhone。当中就包括咗我台某一位姓白嘅主持，会采用包养式嘅方法，提供金钱上嘅協助俾弱势社群，特别系年青貌美嘅女生。而小弟就会提供实惠价格，以每部 iPhone 加多5000蚊以上，俾弱小嘅强国一族可以买到 iPhone。嗱，但系点都好啦，买咗 iPhone 嘅朋友，千祈唔好唔记得用128蚊支持我哋嘅纳米芒贴。重复，只需128蚊就可以拥有由大家痛恨嘅美国生产嘅纳米芒贴。 贴， 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各位听众咧，小心啊吓，尤其是喺我哋 Facebook 度。嗱，点解我咁讲咧吓？因为咧，强国有单新闻啊，话湖南咧长沙有个女仔咧，透过外卖平台点餐啦、咁食完之后觉得喂唔好食喎，喺个网络嗰度咧点个负评啦，咁当晚咧就即刻有几个不知名嘅人士挟持佢，咁佢老公咧就俾乱拍殴佢添啊，嗱所以咧网络啲嘢咧就唔好乱咁负评嘅，嗱各位听众知唔知啊？我系强国新闻者八奇。 近嚟咧，缅甸就发生一啲事嘅，咁咧就40万名叫做罗兴亚人咧逃难啊，去到孟加拉国，咁联合国咧都谴责缅甸咧就系做紧啲种族清洗咁嘅行为，就怀疑咧佢哋系清洗一啲穆斯林嘅族裔咁样，咁啊联合国啊有咁佢哋谴责啦，中国外交部咧呢个礼拜系唱反调嘅，咁啊仲将呢个行为咧就演绎为咧就系咁讲嘅，支持缅甸维持若开邦和平稳定嘅努力，咁啊真系再次震惊数十亿人啦咁样，咁我咧其实想喺呢度即系建议下大家，嗱呢一边咧有冇何君尧啊、郭之星咁大肆喺度呐喊话呢啲系保和平、反染中嘅行为咁样，咁其实大家系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香港嘅听众朋友，借啲机会旁观者去所谓旁观者清，就睇下究竟佢哋系讲紧道理啊，定系讲紧啲逻辑咧？其实可以借呢个机会咧，系认识到乜嘢系强国式逻辑。系啊，大家要真系要知道，世界上咧逻辑系分两种嘅，一种系逻辑，一种系中国逻辑。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国 新闻者。 我呢个边个嚟啊？ 翻嚟啦！终于救咗你翻嚟啦！ 熟嘅把声，话你唔系唔做嘅咩？ 你又唔好咁样，你啱啱救佢翻嚟啦。佢哋喺咪前咧就即系打声打声，其实咪后咧，哇！八旗真系赴汤蹈火咁样救佢翻嚟噶。 唔系基本狼二咁 样，烦我阿边姐虽然边 唔系我哋咧，其实好多人咧，好多人都好好奇啊。即系咧，究竟嗰啲所谓即系强国式避旅行咧，点样嘅情况？咁咧下一节咧，我哋就会请阿 Win 咧亲身说法，就讲佢避旅行嘅一啲情况。咁但系今节咧，又系今节嗰个 topic 嘅。今节个 topic 阿 Win 你啱翻嚟，知唔知今节个 topic 讲咩 嘅？我知道，我哋就准备咗一啲系同一啲嘅点讲咧？我最痛恨嘅政治扯上关系 啦，我都系唔识啊，呢个需要你负责啊 ，MJ 你 好啊，我讲啦，咁咧其实咧，因为而家香港咧真系好嘈冤巴闭啊，即系我话咁讲，即系或者好多嘅声音，有时都冇话边边错边边啱啦，因为太多唔同嘅理念立场咧，去讲民主系点样嘅，嗰边民主党嘅衰啊，边啲党嘅衰啊，边啲党党好啊，呐喊大会啊，就嚟批斗噶啦， 系啊，杀无赦啊，杀无赦，一讲杀无赦冇事噶， 咁而家咧讲真吓。我真系讲真嘅，即系任何一个立场嘅人，一个平民百姓，甚至去到我哋呢啲所谓嘅有啲研究、有啲花时间去睇人咧，其实都唔容易去理解个事实嘅真相嘅。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睇下一啲历史嘅事件啊，或者啲外国嘅事件咧，从而睇下可唔可以了解到一啲嘢出嚟啦！ 你抢我饭碗讲历史啊！依家 又唔系净系抢你饭碗嘅， 我唔使捞啊！依家 你中国历史劲咧。 嗱，我知道咧 ，MJ 咧就今日啦，寻日开始咧就俾咗一啲资讯我睇嘅，咁就关于一个叫做石金嘅地方。 系啊， 就石金呢个地方咧，而家就属于系印度嘅一个联邦，一个邦啊。印度一个邦就即系正等于系中国一个省。 即系咁讲咯，大家有冇听过石金啊？ 石金我有喎， 犀利喎， 我劲咯！ 即系你未接触呢啲 topic 之前，你知道石金 系石金石 ，OK， 劲咯。嗱，我讲真啊， 我真系识 我识印度啦，即系呢个国家啦，系咪系咪？即系有时睇亚洲嗰啲都会知道，中国对印度啊咁样啦吓。咁但系真系第一次听石金嘅地方嘅，如果咪接触呢个故事嘅话，咁你知如果系一个国家嘅话咧，即系通常点样都会有啲认知喺大家度啊，咁或者都会沟通啊往来噶嘛。 嗱，或者咁样啦，因为始终石金呢一个地方咧。我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有几多知道啦，或者可以用少少时间去讲一讲石金究竟系一个咩嘅地方。 好，三分钟啦，三分钟讲讲。 咁啊，以我今日嘅观察或者了解啦，咁石金咧，其实咧就系几个国家包住嘅，佢系中有同中国嘅交接，亦都有同不丹交接，同孟加拉交接，算系一个西亚嘅一个本身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咁随住一二十世纪中期就俾印度就用一啲好我自己觉得几卑劣嘅方法啦，就开始瓦解咗佢，以至到将佢收编。 听讲似似地嗰个西藏嘅，即系佢啲文化宗教嗰啲咁样咧。 其实咧，石金呢个地方咧，同西藏系息息相关嘅。曾经石金系西藏一部分嚟，曾经啊吓。咁咧，我唔知道大家读中史嘅时候咧，冇听过一个叫吐蕃嘅地方。个蕃字即系 好似番茄个番茄。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其实咧， 好多使节嚟中国噶。 系啦，咁佢唔系，即系佢系吐蕃嘅一部分嚟嘅石金。 石金系吐蕃一部分。 即系曾经系啦，系啦，即系讲紧系千几年前啦，即系一千年前、千零年前系吐蕃一部分嚟。 系。 咁其实佢同印度当然息息相关，因为其实衔接住噶嘛。其实同中国息息相关，因为都系衔接住。 系。 咁所以中国历史上亦都好多次去，即系所谓攻打或者叫做入侵啦吓，呢个石金嘅记录嘅， 系即系咁讲啦。嗱，如果呢一个国家咧，佢而家冇俾印度系归纳所旗下嘅话咧，咁其实而家仲系一个国家嚟嘅。喺大概几十年前咧，佢仲系国家嚟嘅。咁啊，发生啲咩事咧？咁就系咧系印度就想将佢好喺而家呢一刻睇翻啦，应该系想将佢吞并系佢嘅旗下咁样啦。咁以前系打仗咁样啦，咁近代又唔系打仗噶嘛。咁佢用一个点样模式咧？点解会提起咧？因为佢同香港咧，好多人都话系有啲类似嘅地方嘅。咁佢系点样咧？佢系当时咧印度就俾啲自治权佢啦。 系。 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因为佢有石金咧，有佢嘅类似系皇室贵族嘅皇族嗰啲咁样嘅嘢嘅。咁一方面咧就俾自治权佢啦，一方面咧就喺度鼓励一啲嘅人民咧去反对呢个皇族先啦。第二样嘢咧更加重要嘅咧系佢不断鼓励一啲尼泊尔人入去啊，尼泊尔人入去 ，OK， 咁啊成为一啲新嘅石金人。新嘅石金人，咁然后呢好啦，去到差唔多时间呢好，我哋而家全民公投啊，正啊，呢个真係呢个系我觉得一个好靓嘅画面啊，全民公投好民主嘅，咁呢系喺嗰个时间呢，佢哋就个公投嘅 topic 就係话我哋归唔归顺喺呢个印度嘅联邦旗下，究竟石金系成为一个自己嘅国家，定系归顺喺印度嘅联邦旗下，咁当时因为已经系有即系嗰啲新 嘅新石金人， 系啦，已经系完全 over 咗旧嘅石金人啦。咁所以投票就好明确。咁最后系新石金人嘅投票系归顺印度嗰边多啦。咁联合国咧亦都系即系认同佢呢个投票结果嘅。咁喺嗰一刻开始咧，其实就冇人承认石金嘅国家噶，就已经系当晒佢系印度其中一个省啊，一个区域， 一个邦啦，佢哋个名系一个邦啦。 咁同埋其实咧，石金呢个地方咧，咁即系 MJ 都即系略略讲。咁其实咧，印度都唔系完全冇做嘢嘅，包括其实印度咧用防止动乱同埋流血，即系曾经啊，防止动乱同流血嘅藉口咧，派军队咧就进驻呢个石金，咁帮佢维持和平， 似曾相识啊， 系啦。 咁咧，我呢度系最想讲一样嘢，同我哋强国生或者咩息息相关嘅咧，就系当年强国咧。咦，原嚟系曾经锄强扶弱嘅，我以为吓，咁佢咧系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认石金呢一个仲系一个国家嘅地方嚟嘅， 系 啦，哇，即系而家台湾咁样咧，好似全世界好多地方都逐渐开始要同佢反面啊，我唔承认台湾一个国家嚟噶，咁而家仲有当时吓，仲有中国去承认石金呢个国家嘅，咦，去到几时佢开始突然间就？决定拜拜咧咁样。 阿温爷爷咯，阿温爷爷去到呢个印度做一个访谈嘅时候，先至最终系承认嘅。咁啊，两件事啦。首先系温家宝去到印度嘅时候咧，就开始确立咗石金系属于 印度嘅一个下边，即系唔再确认石金由自己嘅自主权， 系啦， 已经系一个印度下边嘅一个邦，或者用我哋中国属于一个省。咁、当点解会有一件咁嘅确认咧？点解强国会系最后一个国家去确认一件事咧、就话说。印度一直都唔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咁、直至到温家宝去访谈印度嘅时候呢，之前啊、一段时间啦，咁印度最终係唔知被逼又好啊，或者係真係发自内心又好啦、最终係承认咗西藏系中国一部分。 交换筹码囉，即係你认我嘅西藏是中国的，我就认你嘅石金是印度的囉。 咁呢、个 当时成功咗嘅呢个交易。 这个国际关系永远都是这样的啦，即其实是一个所谓博弈、或者一个叫做利益或者条件交换来的。 没错啦，所以刚刚好啊，八旗唔该晒，即你讲这件事呢，就是正正我想在这一节呢带给大家听众一个讯息。有时呢我们看一些、政治人物讲的事、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去到、我们的强国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他讲的事其实他未必真的跟你讲道理的。即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会一个基于一个正义而讲嘅石金系应该系一个国家嚟嘅，你哋应该吞并佢。佢应该系为一个正义而去摆啲立场出嚟啊？定系佢其实系有一啲政治考虑？哦，其实我咁样做系有我嘅着数嘅，系有我嘅筹码嘅。譬如咧，我喺引言嗰阵时咧讲嘅缅甸咧，其实都系咁嘅。 系啦，所以想当年咧，小弟读历史嘅时候咧。其实咧，当时嘅教授都不停喺度，即系同我哋讲，话其实所谓即系国际嘅政，即系国际间嘅政治、国际关系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系讲求利益，系啦，即系其实基本上你无论头先 M J 讲嘅石金呢个 case 好，甚至远至可能讲到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甚至近至。咦？点解突然间香港会突然间回归去中国呢、其实都某程度上系一个国际利益嘅一个博弈，同埋一个即系利益一个所谓利益输送嘅一个会兴讲一个利益输送，一个即系好多各方面嘅考虑嘅其实。 其实喺石金呢件事咧，咁提头先两位主持啦，阿 M J 同白琪都讲咗好多，就系、是、后边后续发生嘅事。由中國或者印度點樣一啲嘅等價交易啦，一啲籌碼啦，或者點樣去表達去承認呢個咁嘅自主啦。反而我嘅焦點咧，就係落咗喺印度當其時點樣用各種嘅手段方法去將石金嘅呢啲原本反抗嘅人，慢慢用一個温水煮蛙嘅方法將佢煮熟。 我諗好多方法嘅，但係有一個最簡單去理解嘅就係撈淡咯。佢有不斷好簡單嘅，好一聽就明㗎。尼泊尔人不断渗入，当尼泊尔人已经多过石金人，哦，投票公投，民主， 系啊，就完全系民主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家我亦都大家即系有阵时多啲学者攞呢一个故事嚟讲咧，就系我嚟讲香港依家情况嘅，即系大家要想。不过我觉得我哋都有办法嘅。咁我哋如果我哋系石金人嘅话吓，我哋要不断去说服每一个尼泊尔人，你嚟到石金嘅话咧。你要成为一个石金人啊！ 哎，唔系啊，我惊你俾人杀无赦啊！依家好恐怖啊！依家我嚟讲， 咁所以我哋要令到每一个人都知道，咦，究竟讲杀无赦嗰人，佢系真系为公义而讲，定系为一啲佢个人嘅政治立场，去为一啲佢嘅个人利益去讲？如果大家识得分嘅话咧，应该就冇人可以沟探我哋嘅。 咁咧，其实咧，即系石金呢个手法咧，历史上屡见不鲜噶啦。咁、即系例如我又讲拉少少我哋强国嘅历史嚟讲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紧话同一差唔多嘅手法，其实喺西藏系一直用紧嘅。咁、例如喺西藏，其实系大量移民咗汉人入去噶嘛。 好戥西藏担心噶都。 唔使担心，根本系冇得救。 已经系啊， 系啊， 回天乏术啊， 系啊，回天乏术，即系基本上有即系有个咁嘅做法啦。又调翻转，我哋讲历史，我哋唔好讲得咁近嘅。 系。 满洲国嘅时候，即系二次大战之前，满洲国嘅时候，其实日本人都系将大量日本人移民去东北嘅，中国东北。 系 咁，其实咪慢慢，即系其实日本人咧就未必够中国东北多人，但系咧就但系除佢系将好多文化，或者即系日本人嘅习惯啊做法，慢慢注入咗落去啊。即系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哦，我人多啊，你跟住我沟通你咁简单啊。 啱， 系啊，即系讲紧话，喂，我用好多嘅教育啊、用字啊。即例如嗰啲咩打造啊嗰啲啦， M J 最中意讲嘅素质啦 ，quality， 我而家多啲用英文为友。 系啊，即系又例如讲紧 嘛，即系可能植入一啲思想， 系 即系啲思想咧，你系你讲一次咧，啲人讲你当你废噏，但系你不停讲讲十次咧，慢慢咧就会啲人会潜移默化， 即系或者佢尽量将佢哋嗰班东北人啊，虽然你哋多人，但系洗脑变成日本人，咁佢就赢啦。 当时嘅方法咧就系大东亚共荣圈， 系 依家嘅讲法咧就系我哋伟大祖国。嗱，我离身咗先啦，我都系好爱祖国嘅，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我就觉得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佢哋要即系唔好净系相信嗰个宣传嘅机器，咁咧佢哋就要知道下，譬如我哋唔好讲咁远嘅事嘅，譬如而家近嚟缅甸呢个事件，好值得大家借镜啦。即系大家可以自己去有一个客观分析，究竟呢一单系咪一个种族清洗？几十万嘅嗰一个族嘅人，罗兴亚呢一个族嘅人，佢哋要离开咗自己缅甸呢一个地方住紧嘅地方，去到孟加拉嗰度，呢、這个其实系有啲系我哋所谓一个人类嘅法例嚟噶嘛，即系你唔可以种族清洗咁样，你系一个反人类嘅法例嚟噶。咁中国嘅呢一个表态，佢系仲系讲紧话，喂，我觉得呢件事系缅甸维持稳定和平嘅手段咁样。咁你哋就可以去研究一下啦，究竟佢呢一个概念系咪大家认识，系咪大家自细已经去认清嘅一个道理？咁系真系咪讲紧道理，定系其实佢系一？为咗佢嘅利益去着想 啊！啱啱 MJ 你提到咧一个词语，我有啲感触嘅，就系稳定同埋和平啊嘛。稳定和平或者嗰啲咩安定啊、繁荣嗰啲， 明明种族清洗冇可能系一个和平嘅行为嚟噶。 我觉得呢啲咁嘅字眼咧，真系好中意俾人套用咗落去咧。即系基本上，例如我依家打个阿 Win 咁先算啦。我依排冇妥佢。 系。 咁基本上其实我系为咗强国生还者或者有整个星期二得到嘅稳定 和平 系啦，因为佢呢啲人咧反中乱港会影响成个强国生还者运作， 系啊 系啦， 佢基本上喺度已经系一个错误咁样，所以就依家就要打佢， 系啦，系为咗稳定和平，大局为重， 完全系将件事反转嚟讲。而咧，我哋而家知道，而家我同你而家应该系知道啊，八旗喺度讲紧笑噶嘛，而家最恐怖嘅系越嚟越多人系相信呢个系真实嘅情况嚟，真系会。有人相信，即系我相信嗰班何君尧集会嗰班人咧，唔系全部都咖啡嚟噶嘛？ 真部分系咖啡。 我知道，我希望都系啦，希望真系即系收钱，我等佢开心嘅。但我好惊有啲人咧，佢真系相信呢件事。我哋系要将嗰班反中乱港人杀无赦嘅咁样，咁就好恐怖。 阿 Win， 我有唔同意你啦。据我所知，好多人系真心认同佢哋嘅，因为其实咧，我本身咧我。都有即系我 WhatsApp group 有啲长者 group 嘅，我有啲即系成班人可能五六十岁。嗱，我冇话五六十岁咧， 五六十岁嘅阿婆都唔放过 你。讲一样嘢先，五六十岁嘅人咧，未必一定系无知或者系即系某一种立场，未必。OK， 咁但系咧，我见好多人咧。对，即系可能嗰班学生啊，或者依家大学咧就好，喂，点解你班人冇道德啊？点，应该要铲除班大学生？跟住我睇到。你哥头话冇道德，你哥头又话要铲除佢，咁你哥头话唔暴力，你依家用暴力嘅方法去铲除人哋，系咪好过瘾咧？ 因为你暴力咯，佢而家个粗俗嘅嗰个讲法就系，因为你讲搞港独，因为你先撩者前，所以我就要替天行道，警恶惩奸， 对住魔鬼唔使讲道理嘅， 系啦，佢而家就系用一个咁嘅意， 因为宣传机器啊，因为呢啲宣传机器，佢哋未必你讲嗰啲五六十岁长者又好啦，或者任何即系接受呢啲机器宣传嘅人都啦，佢哋类似就系接受咗宣传机器讲嗰一套，未必有佢细心思考。 有关呢件事咧，我好欣赏我哋袁国强司长嘅一个讲法嘅，就咧讲杀无赦咧，系咪真系有问题咧？就要判断成件事个脉络啊，即系成个背景嗱，成个背景好重要啊！即系咧，你有啲乜嘢背景咧，就有啲咩结果啦。即系如果你亲中嘅背景咧，就冇事嘅。你唔系亲中嘅背景，即系佢有个潜，我唔知佢嘅潜台词个背景系乜嘅意思。 所以咧，其实我哋而家一路咧都系只能够尽量系鼓励大家一路，其实我都系鼓励大家，俾心机去思考。唔好信任何一个宣传机器，甚至你可以听我哋讲咧，你可以不断去质疑，不断去 challenge 我哋强国生还者，我哋系非常之欢迎。但只要你系有经过一个叫做批判性思考，去睇下件事系点样嘅一件事，你系觉得啊，究竟系讲紧杀无赦嗰班人系啱啊，立陷大会批到人哋系啱啊，定系话你觉得佢系真系为公义而去讲嘅一件事系啱啊咁样？咁你经过呢个思考之后咧，你去选定立场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欢迎嘅。 嚟到今節嘅尾聲咧，我呼籲大家或者勸喻大家咧睇兩條片。 第一条片咧就系、是、呢个港人港地，可以睇翻何君尧，就系、是、好多人喺度讲就话，何君尧讲得好好啊，点样去击败击退一啲嘅黄色记者、黄丝记者啊？咁咧，但系我今日专登去睇，我觉得佢好多言辞咧都系好偏颇嘅，同埋即系记者问佢，诶、你话有4000人，但系睇紧我访问阿婆，佢就话，访问咩阿婆啊？妈妈，即系你会觉得系。即系成件事，包括何君尧自己本身咧，系好唔合理。希望大家睇一睇，即系话可以反驳翻我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建议大家睇一睇我哋头先所讲一条石金嘅一条介绍片。 我哋 share 少少，我哋都会 share 出嚟嘅。咁因为大家睇完之后咧。会觉得好熟悉嘅，就正正就系而家香港面对一个情况，不停俾人沟谈。其实条数好易计嘅啫，150乘翻365日，咁啊每年大概50000几啦，50000几人，再乘翻唔使2047啦，30年都已经有80000。50000人绝对够足以沟谈我哋呢啲旧香港人。 同埋都系嗰句啦，人数系一个好重要嘅。另外就系讲紧话，即系成个文化制度啊，又或者讲紧话一啲移风易俗啊。我成日讲话依家系移风易俗一啲过程。咁希望即系在此就暂时唔讲咁多先啦。咁就我哋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一节再讲一讲其他 话题。下节精彩啊，避旅行啊！